聚好散。痴心的人最痛，痴情的人谁最怜，爱恨边缘转眼之间。手泪一 每三天就要为你伤心。

都是内心的悸动，请给我你的手，沸腾的快乐震撼整个天空，今夜有你有我，就让地球停止转动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曾经躲在哪个角落，天空今夜有你有我，就让地球停止转动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曾经躲在哪个角落，嘿，要把握，青春不会停留，希望永远都有。嘿，喧闹，忧伤跑到脑后，快乐就在掌声背后的事别放在心中，就算有些失落有点寂寞， You still got rock and roll。

迎合你动作演技，全没见地，却被你抱起，谈笑都几致美，应彼知己，虽有灯光黑美，总照射眼睛。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延长空气但画面换期，垂头讲地板险些断气，难面成玉帝，我便已安死。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超越比例。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撕碎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趣味。便替出色，为何新闻是这么用力，能沉迷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推辞，完全定格，散去对白，谁愿拍多半集，不要被你掌握，如有不测才去接纳，这套戏我不想再拍。留住戏里换角色，连场空气但画面换剧，垂头讲对白险些断气，难面成玉女，我便已安死。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似恋比例。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撕碎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，近你绑起手脚便替出色，为何新闻是这么用力，难沉迷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推辞。 走吧，走吧，哦哦，又是。

依靠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麦田守望者带出的 OK， 轮回带出的突围，孟庭苇演唱的爱情的真相。

心就被碰撞，容易受伤，捧你在心上，给我什么也不管。